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早晨， Hello, 早晨咯。 喂，咁啊，上个礼拜就庆回归啦，二十六周年啦，有冇食嗰啲七一节嗰啲嘢啊？吓， 我就冇机会喺香港品尝到七一节呢个服务。 喂，但你唔系七一已经系有公务在身嘅咩？即系你要留喺香港一段时间先可以翻去噶嘛？同埋嗰日都落落地雨喎，好似 睇完升旗之后咧， 系嘛？ 咁跟住就即刻感受下呢、這个。国家献俾大家嘅一个礼物啦，就系、是、我哋七一里面最重要嘅一件事啦，就系港车北上嘅正式开通啊嘛。 嗯，嗱、這個、呢个咧，喺后半节节目先讲，因为要用多啲篇幅嘅。 冇错。 咁我又讲下呢一段时间去咗啲咩地方啦。 好啊。 咁首先就有睇呢个 NBL 啊、 嗯， 就系呢个咧中国嘅篮球联赛。 系。 咁香港一队球队啦，香港金牛啦，就本地标战。喺修顿嗰度对广西嘅球队啦， 系 广西呢一队球队其实系上年嘅呢一个冠军嚟嘅，咁、 哦、 香港队咧香港金牛就击败咗对方，咁啊系啦，嚟紧咧仲会有八至九场 home town 嘅赛事啊、 嗯， 即系叫做用香港主场啦，咁当然香港嘅球队亦都会翻到广东啦、广西啦、浙江啦等等去打嘅。 我反而想请教一下啦、嗯，香港主场，我觉得呢个名好好， 系 究竟有冇喺？现场里面咧有一个主场嘅真系主场嘅感觉， 有 粉饰到，哦、真系成个金牛嘅一个主场馆咁样。 除此之外有国旗有区旗嘅， 系 咁所以就一定系主场嘅效应会出嚟啦。 好啊， 因为喺广西咧就只有国旗冇当地旗嘅， 嗯， 但系我哋系特区嚟噶嘛， 系 咁所以我哋又有国旗有区旗咁样啦。咁、 哦、 呢个系一个叫内地嘅球员嚟到香港打波咧都几崭新嘅、 嗯， 因为我哋加入咗。内地联赛呢个系第一年啦， 系， 因为之前都系打 ABL 咧就系亚洲嘅联赛，咁亚洲联赛咧就有湾区翼龙啊、 嗯， 有香港球队啊，有新加坡球队啊，有泰国球队啊，咁嗰个就 international 啲嘅。 你有冇轻轻访问一下广西嚟嘅朋友咧？喺香港有咩感觉啊？即系第一次喺香港打联赛喎。 冇啊，反而咧访问咗咧一啲香港球员有机会去到北京集训，个 training system 好唔同。佢話過往可能喺香港甲一都係得兩三隊波嘅職業化， 嗯、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啲叫做一路打緊工嘅人、 嗯、 去夜晚黑再練波再比賽咁樣，即係過往都好多係好多制服部隊啊，其實好多係消防員咁樣， 嗯、 即係好多香港嘅甲一球員係消防員嚟啊嘛、 欸。我以為應該係打排球先係消防員喎， 兩樣都打嘅，又踢波又打籃球咁樣、啊，因為體能真係相對比較好，咁所以能夠全職做。球员是在香港很幸福的， 是 很幸福的，特别是回到北京可以有不同的 training， 以致真的做到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训练是什么呢？朝头早上一两节的体能课，跟住俾你食个饭，晏昼可能真系学一啲战术嘅运用，翻班房嗰度学嘢。夜晚黑可能有啲热身赛，打完之后咧，麻烦你翻去宿舍嗰度瞓觉。第二朝都系咁样。咁呢个就系梦寐以求嘅职业球员嘅生活，或者职业球员一个系统化嘅训练咯。 同埋有阵时夜晚都会加操喎、 嗯。会啊，系啊。同埋饮食方面咧，你喺宿舍入边会有一个饮食嘅调理师去帮你去处理噶。 嗯， 即系饮食冇得话。喂，打个边炉先，去到北京，哇，整只叫做 烤鸭啦， 烤鸭食下可以嘅，放假可以嘅，但系一至五嘅时候咧，麻烦你做翻你球员嘅一个本位嘅工作， 嗯、 或者喺嗰个料理或者食 物方面咧，都嘗試吸收多啲 protein 蛋白質，增加你嘅肌肉含量。呢個係好重要噶，即係當你喺一個有系統嘅訓練同埋職業球員底下咧，去實行咧，就令到觀賞度會提高，因為你每個球員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身體質素去做，即係唔係我同你咁樣，我突然間 PC， 唉，今日有啲唔開心啊，我哋去食下烤肉，飲杯啤酒得唔得？我哋就得。球员就唔得。 我记得呢我前排都有睇过一啲关于中国女排呢嘅一啲训练资料啦。咁、尤其是最重要呢，我哋可能有几个主力啦，即係前主力球员呢，其实可能都因伤嘅。 係呀。 佢而家喺欧洲就打緊一啲联赛啦。但係返到嚟因为伤咗之后返到国家队諗住练习。但其实都未必适应到国家队嗰个好密集嘅强度嘅一种训练啦。 朱婷啊好卫若琪啊嗰几位啦。 冇错冇错。 咁所以就做球员都系辛苦嘅。咁当然啦，即系做球迷一件事嘅啫，就系支持返唔同嘅联赛啦，睇自己鍾意睇嘅波呢，咁就最开心啦。好，转个头呢，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讲下呢究竟体育文化点样对接到湾区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娱乐明知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翻嚟啦！灣區生活一小時啊，上集咧籃球迷好 happy 啦，咁啊收到 DDM 咧，同阿歐講啊，話喂正啊 ，Ranson 嗰一個叫做表演嘅項目，因為有睇到樂天女孩啦，咁啊係有林雙係嘛？林雙 佢未嚟，今次 林雙未嚟，下次嚟啊，下次嚟啦， 希望爭取，希望爭取， 下次依家嚟咋？呢個講笑啊，希望爭取係嘛？係咁啊，即係令到成個運動項目咧可以加入娛樂元素咧，其實過往呢我都听过好多篮球嘅热心人士好想透过本地甲一去搞嘅，不过要成个板块叫做去旧立新呢唔容易，不如我哋开个 new page 啊，创一片新嘅天出嚟啊，咁啊 ,Ranson 就做緊呢个工作啦。所以我自己个人嚟讲，我几 appreciate 啊，讲返你 title 先啊，今日请嚟我哋嘅嘉宾啦，香港金牛篮球俱乐部啊嘅香港营运总监尹志远 Ranson 同我哋分享。Ranson 早晨。 早晨早晨。 好。我嗰个头先讲嗰啲呢，你笑得出嚟呢，就係代表呢其实你都真係出心出力去做緊呢一件事啦，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好想将个篮球产业化啦，而呢个篮球嘅产业化多元化，亦都可以跟翻我哋成个政府嗰个旋律去走。那个旋律就系、是，喂，我哋文体类咧，真系想个运动项目产业化，唔系单一斋商业嘅，或者斋推广嘅。有阵时斋推广，你欠缺咗背后商业嘅一啲支援或者赞助咧，你亦都系搞唔掂噶。你就会变咗好简单嗰啲好普通一个社区篮球比赛咯，就欠缺声味啦，或者欠缺报道性啊。你知今时今日咧，网络嘅年代咧。你嗰样嘢咧，冇揭秘咧，就冇人报啊，冇人打卡，冇人 hashtag， 冇人去推广。咁网络嘅宣传嘅效应系可以回翻好大嘅一个商业嘅价值又好，以致真系文本价值啦，讲紧个文化体育嘅价值啦吓。咁 Ranson 喺呢个页面嗰度交俾你多讲好嘛？唔该晒你。 好啊 ，thank you。咁首先咧，真系多谢老板嘅信任啦。咁委任咗我呢一个位啦。但系我都好想喺呢度咧，多谢我公司嘅所有同事同埋球队嘅所有嘅人，因为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功劳嚟嘅。呢件事系所有嘅公司同事，其实甚至乎呢一件事系香港嘅一件事。因为今次我哋系叫做代表住香港呢个地区去打呢一个叫职业联赛，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万众同心凝聚到我哋香港嘅所有运动业界啦，同埋香港嘅球迷。 咁啊嗱， 今次咧呢个活动啊叫成功啦，即系第一场波啊，算系咁啦。嗱，赢输咧真系我觉得唔可以讲到咁重要嘅，因为人哋始终对波系有一定嘅历史啦，系咪先？第二嗰样嘢，哇 ，Vincent， 我真系想问啊，喺呢个球员加入嗰度咧，上一集咧都有讲话啊，好想好似周边地区一啲篮球产业快啲发展啊，可能有啲前 NBA 嘅球星咧又会有得打啦，即系 AB 啊，我最记得就系、是、啊嗰一位叫做状元。啦，数据虽然出嚟嘅数据麻麻地啦，咁样亦都永远我哋睇紧，即系叫做周边地区联赛，永远都仲系沉溺喺林志杰嗰度嘅。点你又哇大佬啊，我靓仔睇林志杰打波，佢依家仲系咁打波，仲系咁有能力咁打波，哇真系好疯狂啊！嗬，系咪啊？ 林志杰真系太过强， 太过强，咁亦都有舒豪啦，系啊， 冇错，林舒豪即系带动咗成个 当时嗰、那个篮球文化啦，系啦、啊。咁但系依家又翻翻 CBA， 好似系咪舒豪？ 嗱，呢個就真係不能透露住到嘅，係啦，未經證實嘅，係啦。當然周邊有好多唔同嘅新聞啦，咁但係等官宣啦，等官宣。 因為阿舒豪同舒偉咧一齊，即係周邊地區嗰個籃球較勁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兄弟同場嗰、那個，哇！即嗰個兼力，你諗下幾大？即係人哋就係好識搞呢啲噱頭嘢、花款嘢咯，係咪啊 ，Vincent？ 絕對係，絕對係。的而且確嗰、那個聯賽啦，真係都做咗好幾年嘅歷史。咁同埋嗰個地區啦，嗰都即係籃球嘅產業文化，佢哋真係已經做得相當之好。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我哋香港都可以有見及此，借鑑。搬嚟香港， 系 呢个真系我哋最想做到嘅事。 嗯，咁啊，希望即系一步一步咁样做啦。但系同 Vincent 倾偈咧，咁啊，上集咧都有讲Ricky 啊，同埋咧另一位嘅球员咧都系属于香港队啦。咁样，喂，咁我想问啊，球员有阵时翻咗去内地嗰度打波啦、应战啦，咁点样配合翻香港队？你会唔会唔放人噶？好似啲你明唔明？好似英超嗰啲咧，喂，我唔俾哈利拣嚟踢国家队字啊！依排咧要聚焦踢翻热刺先啊！咁类似有冇呢啲情况？ 冇嘅，冇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咧赛期嘅咁嘅程度啦，因为我哋今年 NBL 嘅赛程咧就七月去到八月，而九月就正正就系今年我哋嘅重点项目杭州亚运啦。 系啊，杭州亚运真系要摆翻多啲嘅力度，因为咧过去嗰几场热身赛咧，其实我见到香港队有几位球员都打得好好啦，特别 Ricky 啦，咁啲三分越嚟越好啊，真系以呢一种高度嘅球员啦，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啊，学到 Ricky 打波都几好啊，咁样。 系啊，其实今次啦，我谂我哋今次呢个比赛咧，反而调翻转，我哋就真系唔会唔放人嘅。 系， 我哋反而。借助呢个咁紧密嘅赛程，令到我哋呢几位球员系可以迅速提升到佢嘅能力，而帮助到香港队争取到好嘅成绩嘅。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嗰样嘢可以系 win-win situation 嘅处理得好。呢、這个就系读一个运动管理好重要嘅嘢，你明唔明啊？即系有阵时候我哋仲系用紧好老土嘅方法，就系话，我净系捍卫自己嘅利益嘅啫，球队嘅利益系摆到最大前提嘅，唔俾佢打翻香港队啦，唔俾佢点点成成。但你要知道，譬如杭州亚运，好老实一句，你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国家，打波嘅风格唔同，好老实嘅，亚洲嘅篮球强嘅地方，除咗中国队啦、国家队踢得打得好好之外，其实菲律宾好强嘅一队波嚟。好强，大家都知道系咪先？ 有一位 NBA 球员啦 ，Carson 啦，系咪先？我嗰阵时我记得 Carson 喺城寨打波都入樽嘅，咁但系佢忘记咗我哋嘅康文署嘅篮球场地系 不能进入， 不能入樽，就系咁咯。咁但系呢啲纯粹搞嘅 get 啫，只主持人。但系你谂下几高水平？几高水平嘅一啲篮球赛事，所以即系两边可以又打下呢边，又打翻香港队，咁绝对系可以令个球员嘅生涯系可以相得益彰咯。喂，你之前咧咪做啲篮球训练嘅系统嘅，会将自己一啲小将都引入球队啊 ？Ranson 有冇啲私心？有一两个，喂，真系打得好好、啊、咁样。我记得你嗰时都有讲嘅，系。 系啊，嗱，今次咧我哋咧今个。season之后啦，即系七月至八月之后啦，咁当然我哋都好希望，好希望可以进入到呢、這个季后赛啦，同埋入到更加好嘅成绩。咁今季赛后咧，其实我哋都老板都已经指示咗，我哋一定要大力推广本地嘅青训。 系系， 我哋其实已经有一队越早嘅球队噶啦。系、 嗯、 啊，所以我哋完季之后咧，我哋真系会着手全力去帮香港本地嘅青少年球员系做一个职业化嘅训练。 哦， 哇！呢个真系好夸张啊吓，睇嚟个蓝图都好宏大啊，咁啊，逐场波入去香港，呢个香港金牛嗰度支持下咧，都系啱嘅。咁啊，之后啲波飞会平啲嘛？ 绝对会，绝对会， 系咪啊？ 绝对会，绝对会，可以留意翻我哋官网啊。 即系关于产业化咧，即系讲多少少啦。即系你譬如翻到一啲湾区嘅城市嗰度作赛咧，其实 NBL 嘅一啲篮球文化系咪都会有好多应援产品啊，好多毛巾，好多 T 恤啊！一入到去嘅时候，譬如你之前未去过，譬如Stable Center， 即系之前嘅 Stable Center， 依个叫虚拟货币中心啦。咁去睇波，人哋其实譬如入咗几多球波，又请你食啲乜嘢，跟住一入到去咧，即系张波飞好贵啊，但系起码有件 T， 嗰件 T 咧洗几洗咧就会歪噶啦。但系 but 佢真系俾到啲嘢你，一坐入去就会有啲嘢。好 ，Ranson， 你又会有啲咁嘅嘢啦吓？ 绝对有噶，我哋咧市场推广嘅同事咧已经计划咗一连串嘅周边产品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商业啦系一件事啦，其实另一样真系我哋想有一啲物件上嘅嘢回馈翻俾我哋嘅球迷，令到球迷都喺我哋队波入边都有一个归属感， 系 一个融入感。 咁啊，希望球队越做越好啊！咁啊，我自己咧就算咧冇钱买飞入去支持啦，我都会喺电视机睇实场波嘅，咁啊支持下本港嘅球队啦，咁啊好有心搞波一个公司。今日咧多谢 Ranson 啊，同我哋去倾偈啦。咁啊 Ranson 一年过去了，你坐咗啲呢个营运总监，再过去了，你系会再去到球队嘅管理层啊，或者大中华区嘅营运总监啊？ 暂时做好球队嘅嘢先啦，系啊，球队事务需要发展。 系啊，好，咁啊有机会同我又打下波啦，系好， 绝对可以。 好多谢你，拜拜 ，Thank you。 集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又为爱，人马放进心内，识破本快怎会？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六月访港旅客初步数字为275万人次，相等于疫情之前五成半以上，认为进度理想。佢对于今年全年旅客数字能够达到3000万感到乐观。 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香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内地旅客的比例非常高，占整体旅客大约八成。他提到内地旅客疫情之后的旅游模式有所改变，包括超过两成内地旅客选择乘搭高铁来港。另外，除了美食和购物之外，香港在文化艺术方面，大自然和音乐会等都能够吸引旅客。转到南韩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日将会同外长朴振和负责核安全的官员会面，解释机构认为日本核污水排放计划符合国际标准的决定。格罗西昨日表示，注意到韩方对日方排海计划的关切，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遵循科学和中立立场，对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结论充满信心。他又说，日本将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海对邻国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南韩政府昨日发表报告，指日本的排海计划符合国际标准，不会对韩方海域造成实质影响。一直反对排海计划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说，星期日将会同格罗西会面，转达国民对核污水排海的担忧。美国白宫说，预计瑞典的北约成员资格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批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土耳其和匈牙利有可能在下个星期的北约峰会上放弃反对立场，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这样做。沙利文说，在北约内部对于瑞典加入的申请，从根本上来讲是善意的。北约吸纳新成员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国批准，土耳其和匈牙利至今仍然持反对立场。以军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的交火之中杀死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目击者说，以军当地星期五进入纳布卢斯旧城，展开搜捕行动，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并且交火。巴勒斯坦卫生部说，另外有三人在冲突之中受伤。以军发表声明，说士兵当时是要拘捕两人，指他们涉嫌今个月初向以色列警员开枪射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同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荔枝角消防局。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清丽苑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咧，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美环街来回方向都是受到爆水管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许半夏凭住敢想敢闯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 都走到这一步了，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 干不干？ 我只问怎么干。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电信公司 创意组的 家庭，我是报 告设计师，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外景摄影师李俊华。试过拍摄运动员的时候，为了捕捉十公里纪录保持者的跑步动作，我拿着摄影机尽了我的力气去陪他一起跑，当然我只能够跑到一公里左右。另外亦都试过拎着小型的运动摄影机坐在过山车最前排的位置拍摄主观镜，玩了差不多六七次那么多，好彩当时的我没有当场晕倒或者呕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而家喺多地掀起嘅一股热潮就系地铁寻宝啊吓，咁呢一种行为究竟有冇安全隐患嘅咧？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翻到嚟咧，我哋啱啱就讲紧大湾区港车北上呢样嘢，咁我自己梗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翻去第一日通关翻去嘅一个经验， 初体验究竟系点咧？ 系啊，我就选择咗咧喺珠海嘅今次，系啊，即系一去到过咗桥就系珠海啦， 系。 觉得个感觉好好、啊， 嗯， 系啦，首先个通关嚟 讲，慢慢逐啲咁样讲出嚟。嗱、啊，首先你有呢个港车北上嘅申请晒所有 permit 啦，搞掂晒啦。好啦，起步点就系、是如果一去珠海嘅话，即系证明你系喺港珠澳大桥嗰度行， 冇错，亦都只系可以行港珠澳大桥啫。暂时呢个港车北上嘅计划， 嗯， 系啦。咁咧，我哋就分享一下啦，过关有冇啲咩特别啦？今次我就会觉得过关嗰个时间。 系 好快嘅， 好快， 好快，系啦、嗯，因为可能虽然有二三十架车排紧队啦，即 系 都唔系冇车排队嘅，因为可能当中我哋去到珠海嗰个关口嘅时候，会同澳门嘅车啦， 系 跟住我哋叫两地牌嘅车啦，其实都同时间一齐去过关，系、 哦、 啦。 咁所以我有听过咧，就系、是、之前有啲朋友仔可能揸车过去澳门嘅时候咧，澳门啲。叫做海关啦，都有少少唔耐烦，因为车都真系比较多。今次有冇呢个情况出现 咧？咁又冇喎，同埋安排得好好嘅。首先安排咗一啲叫做落车位啦，即系如果你车上有乘客嘅话，佢会先俾你落咗车，然之后咧就会沿住成一个指示啦，咁就会兜翻去过关嘅位置嘅。 哦， 系啦，因为咧值得一提咧，就系如果你车上有乘客嘅话咧，佢哋咧会有另一个嘅过境大堂。 哦，系啊！ 依个过境大堂咧，同你哋坐金巴嘅过境大堂咧，系完全唔一样嘅、 哦。 所以咧就冇将呢两批嘅人客咧，就 cross 埋 ，OK， 即系合并埋， 系 就 獨立咁分開過，所以咧其實整件事咧好快，可能係講緊你五分鐘內已經過咗關㗎啦。 係係係， 因為你睇你車流量，跟住就過關啫嘛。即係有幾多車咁啊？大概 港珠澳大橋都可以行到幾多？九十以上好似係嘛？ 港珠澳九十啊，九十冇錯， 九十噶嘛。 有啲快速就係一百位啦。 我又未揸過，係啦。咁但係大家亦都唔好超錯，冇人哋叫你揸一百，你地板有百五百六咁去，係咪先？係啦。 相對地會因應風速啦，可能有陣時會有啲調節嘅，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同埋香港段咧，我見到個快相機都多嘅，係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值得一提啦。我記得咧，我都因為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咧，我哋有呢個澳門嘅停車場轉乘嘅一個計劃嘅 program 噶嘛， 係。 诶，嗰阵时咧翻去咧，其实就冇咁多本地嘅警车。 嗯， 但系今次咧，可能因为七一啦，我行整条香港段嘅时候咧，我超过见过超过十架警车以上。 哦，即系香港警察嚟嘅， 香港警察，香港警察系啊。 咁过到澳门嗰边咧，珠海嗰边咧，有冇公安咧？ 高珠海我哋講下珠海關啦，我唔再值得一提嘅就係其實我哋因為有分左上右落同右上左落啦，香港嘅汽車係咪？ 啊，去到邊個位突然間 swap 翻轉翻咧？即係有一個 critical point 係即係比較去到一個位，呢度要轉咯，即係左上右落嗰個位係有冇温馨提示啦？ 有嘅。 第二就係嗰個位係突然間你過完境之後啊，都算一個過境啊，係咪先？ 其实喺过境前 用过关咧，过关呢个字比较妥帖啲。过关过口之后，你就突然间sense 到嗰下咧。 嗱，真实嘅话咧，就系过咗关之后咧，你会强烈啲嘅感觉。 嗯、 但系咧，如果正式嚟讲咧，其实你只需要咧一落咗嗰个人工岛咧，一出人工岛嗰段就已经系属于国内嘅路段。 哦， 咁所以咧，所有嘢就会即刻反晒啦。反晒意思系乜嘢咧？你嘅慢线同快线咧就交换咗啦， 系 啦，咁你咧就会见到小车咧就会行呢个左边啦，跟住然之后即系我哋嘅高速咧快线就会行最左边， 系， 咁右线系乜嘢咧？右线就系行一啲叫做大车嘅，系啦，冇错。 嗱呢个咧都要注意翻啊，因为咧驾驶嘅态度啦。系啊，或者一啲 manner 啦、礼仪啦，系有啲唔同嘅。嗱，头先 PC 讲咗好实际啦，嗰、那个调翻转 fit 翻转头，边条系快线，边条系慢线，就啱啱捞翻乱嘅。咁同埋咧，内地咧，特别珠海啦，城市规划真系几好嘅。佢嘅车路啦，可能有四五条行车线嘅，咁所以你行嘅时候咧，就逐啲设线，佢够空间俾你咁样做嘅，就唔使一下咧。就抽三条线出去嗰边，咁系好讨厌嘅。其实 系啊，同埋市内嘅，我可能转头再同大家再分享啦。咁值得再讲埋嘅，即系啱啱讲左上右落最明显嘅系乜嘢咧？就系你过关嗰一刻，因为咧。機器咧，其實左佢有唔同嘅線道啦，可能有一到十幾嘅線道啦。咁個線道嘅時候，你究竟入去單行單數嘅線道啊，定係雙數嘅線道好咧？係啦，因為牽涉咧就係其實佢左邊可以因為要遷就翻呢個國內車啦，即係我哋嘅左太車啦。咁所以咧，佢嘅可能喺你掃卡啦，即係掃嗰個回鄉證啦，跟住掃黑碼啦，你個讀。讀指紋啦，都會喺左手邊嘅。咁如果你是香港同澳門車咧，其實你就要行右道。咁咧變咗咧，你右道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翻唔需要落車嘅情況下，可以做到呢一個過關嘅手續。但係記得提一提，因為每架車嘅高度都唔同， 係 佢個效果咧，佢個 system 咧喺嘅旁邊嘅時候咧，其實有個上落掣嘅，可以成個機器咧撳落嚟咧，就成套機器 shift 落嚟，就翻你個車窗，就翻你嘅高度。 我呢個真 係 唔知道喎， 係啊， 全靠 PC 講呢一個可以令到大家會了解多啲咯，係啊，咁同埋與此同。同时都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今次咁啊，仲要嘟嗰个健康申报啊， 系啊， 翻到内地啊，究竟几时先唔需要嘟咧？即系纯粹问一下啫，我又觉得，因为譬如你搭高铁翻去内地咧，咁佢好早就已经叫你开定嗰个微信小程序噶啦嘛，系啊，因为嗰个系唯一你爱嚟过关嘅嘢啦，咁。 几时先唔需要嘟过佢？ 当然我唔可以答到你一个肯定嘅时间。 我同你，我同你倾下啫。但系因为都几多嘢嘟噶嘛，依家过关都。 其实好快嘅，而家基本上你喺个小程序里面，跟住可以 有个自动改， 系啦，咁已经可以即刻 cap 咗个 cap screen 啦，即系系截图啦，就可以用到。咁但系可以俾少少谂法啦，大家可能仿效参考一下啦，其实就是我记得喺沙士之后咧，大陆沿用咗写纸仔呢、這个情况过关噶嘛，即系个健康申报，咁而家就转咗电子化啦。我印象中嗰个写纸仔嘅情况，其实都维持咗 一年多 嘅，系啦，年零两年多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就喺呢一个概念里面谂一谂啦。 好， 系啦，冇错。 嗱，未讲市内嘅情况嘅，不如咁，我哋听只歌啊吓。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再请 PC 施俊卿咧讲多少少自己咧港车北上嘅一个初体验啦，好吗？ 好。 但未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错失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 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翻到嚟咧，又再讲下，翻嚟讲咩咧？讲市内啦，好唔好啊？ 好啊， 分享下珠海有啲咩好玩？ 系饮饮食食嘢啦， 系啦， 珠海条海鲜街都 OK 嘅。 我就逐 part 去啦，我今次就选择去咗一个叫做旅游区嚟嘅，一个商业旅游区。 边度啊？系 系啦，喺我哋嘅珠海嗰、那个珠海旅系咪叫啊？ 系 鱼像嗰个位 置，系有个雕塑咁样， 冇错，喺嗰边，喺嗰边嘅。 呢个雕塑咧，你咪都去过冰岛嘅， 系啊。 我成日觉得冰岛同埋丹麦啦，丹麦都有个美人鱼雕塑噶嘛。咁咧，冰岛你都记得啊，喺呢个雷克雅未克啊。嗰度咪有一 个 Reykjavik 啊，嗰度又有一嚿咁嘅嘢噶嘛。 系， 其实嗰嚿嘢真系斋睇打下卡就又唔系特别好睇，又唔系特别成喎。老实讲， 但我想同你讲，塞车嘅情况 系 好严重噶。 系系， 所有景点都系好严重。 系， 不过咧喺嗰度咧，大家如果自驾游嘅话咧，咁嘅体验就系我哋嘅道路好阔啦。 系 啊，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留意一个位置，就系、是。珠海嗰个充电站咧，其实唔系好盛行，即系未系好盛行嘅、 哦。竟然啊，但系内地咧，即系啲电能车普及到七成。啱啱我即系早两日做个 research 啊，即系财经嗰啲 research， 其实电能车按年销售真系超预期，有某啲汽车品牌咧个六月嘅销售量咧系多咗148%。 我咁啱行开个商场，我直情行咗去睇车啦，我都心动。 系啊，有两三个牌子系好新潮。嗰、那个款式、 啊、哇，真系 系啊，特别系 真心心动。 我觉得林志颖代言嗰个牌子架 SUV 咧，几好睇啊！依家就唔好讲佢边间公司， 冇错冇错， 好好好。 系啊，咁、我再讲啦。其实因应住港车北上成个系统啦，或者叫做港澳车可以嚟啦，成个珠海有一个新嘅变化嘅。 嗯， 系啦，因为咧停车场大部分咧嗰阵时仲未讲过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是、未读到港车嘅车牌同埋澳门车牌噶嘛。 系啊系啊， 咁而家有60多个商场咧，系、已经 update 咗个系统咧，系连港车车牌都可以读到，同埋澳车车牌都读到，读到之余都未够，3小时免费泊车。 点解无端会有3小时免费泊车？ 都系吸引大家嚟到佢哋嘅商场消费啦，系、啊。咁、我都应该享用到嗰日都享用到3、4个商场试过嘅。咁、嗰个快捷同方便，但系都系提一提，如果你冇我哋一啲叫做支付软件嘅平台咧。其实是很难搞的。 不是，其实那个支付软件平台最后都是要挂一张大陆卡咯，即是大陆的电话卡咯。 没错。 这个是可能到今时今日你都搞不定的支付平台很大的一个要素，就是你没有一个内地的电话号码。 其实不止号码的，还有个银行户口。 是的。 这两样东西必须要有你才可以叫认证到那个支付平台啦。 相对互联互通一点咯。那当然支付平台有很多的。譬如我都要讲一句，就是香港那个八字头那个那个支付平台咧，其实佢而家都有一个云支付嘅系统咧，可以俾你对应得到嘅，即系你就用翻个户口嘅银联卡咧，就可以做到个即时嘅增值啦。用翻香港人嘅用语就系，你可以增值翻落去，咁你起码用嗰个平台有，我唔敢讲80%嘅餐厅啦，40%嘅餐厅你都用到啦。咁、你喺门口你睇下。有好多全國店都用到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啊一啲小店用唔用到，咁可能就未必啦。 冇錯， 咁樣。 我首先會同大家講喺停車場未用到嘅， 係、啦，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可能喺一啲好細微嘅嘢裏面，我哋要選擇用啲咩平台要幫到大家。 嗯， 係啊，跟住最值得講，我去咗邊一度？係啦。我去嗰度咧好特別嘅，係啦，我選擇咗夜晚去呢、這個珠海嘅地方啦。咁裏面咧有一啲索道喎，俾你玩啦、 哦。夜晚去玩索道啊？ 係啦，跟住咧， 你驚唔驚？你畏唔畏高噶？我畏噶，其實。 好啲嘅，系啊，因为我工作上面有阵时要上一啲叫做平台车啦，系啊，咁、会上到去好高嘅地方。好，我介绍下先，嗰度叫做优和会啦，即系一个城市嘅阳台啊，珠海嘅城市阳台，里面咧有一啲索道俾大家玩啦，跟住咧另外仲有滑道。 系 啦，即系话咧，你搭咗索道上咗山之后咧，你可以咧选择去坐翻滑道咧。 系。 滑翻落嚟， 几好喎、啊！系咪好似滑草坯咁样？即 系 有，有少少一张毡咁样俾你跣落嚟。 咁佢又唔系嘅，佢系沿山嘅。咁佢有啲车仔，即系可能又系有条杆啦，拉可以刹停啲车仔啦，跟住慢慢沿住个山边落嚟， 几得意喎！ 好靓，即系佢景色啦，或者佢用好多灯光去粉饰咗成个山头。 咁变咗咧，你一望过去嘅时候咧，哇！呢、這个地方好雅致啊，跟、 嗯、 住最重要咧，商场对出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海滩。 哦，几好、啊。 系啊， 呢个地方讲多次叫咩名 啊？系优和汇， 优和汇 系啦，我哋嘅城市阳台， 好好好， 系啦，我俾大家一个少少嘅一种提示，或者一种诶未来可能周六周日去玩嘅时候咧，可以多一个谂法就系、 是， 原来咧佢哋嘅海滩咧系摆满晒露营嘅营喺里面嘅。 嗯， 咁即係话大家係可以带啲营具呢喺个海滩里面呢去享受下。 我估当地都有得租借嘅，即係佢成个 package OK 嘅。不过依家夏天可能就 唔 得仔，咁可能去到秋天啊或者冬天嘅时候呢，呢、這个优和会就可以俾大家嗰度露一露营啊，係咪 可以啊，最重要系咧，嘢食嘢饮，大家都唔需要担心。我觉得个配套做得好好，因为咧后面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好似去咗夜市咁样。原来后面就已经摆满晒一啲唔同特色嘅一啲小食档啦、饮品档咁样。 大陆唔使惊，冇嘢食噶，你有美团小哥啊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是咪先？所以都好好嘅一个分享啊吓，咁啊，阿欧都未去过，咁啊，睇下有冇机会跟住 PC 嘅足迹啦，去下呢个优和汇呢个地方啦，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讲下讲下 啊，系啊， 会迟啲， 我哋下次又带啲新嘅， 唔系，我谂住迟啲个节目，谂住湾区生活两小时。做到一个 可能要 开始唔够时间讲啦， 又或者可能我哋要选择喺个车度做节目。 好啊，咁啊，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兴，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你， 多谢晒，拜拜。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相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舟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Go on now, 你快上锁。